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15章吃饭。袁子峰从来不是一个会道歉的人，不仅不会道歉，他还挺小心眼，挺记仇的。所以当他反复纠结后，终于给李琴叔打了个电话，却被对方给掐断时，可想而知他这心里有多不爽，多愤怒。要知道俩人认识这么久了，李琴叔从来没有无缘无故掐断过他的电话，且事后没有任何解释。袁子峰盯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通话记录，突然将手机狠狠往地上砸去，手机落地发出一声巨响，敲门声也猝然而起，袁老爷子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来：“ 开门。” 袁子峰深吸了一口气，起身把房门拉开，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那头袁老爷子就说道：“ 你是不是跟你小舅说什么了？” 袁子峰心里冷笑一声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 他问你了？ 哎呀，你这小子怎么一点也不懂事呢？ 袁老爷子拐杖拄地，发出咚咚的两声，深吸了一口气道：“ 哎呀，你知不知道当年那件事牵扯有多大？你知不知道这陈年旧事如果被翻起来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？你…… 行了，爷爷，你真以为拍电视剧呢？这能有多大牵扯？能引来多大后果呀？” 袁老爷子用拐杖指着袁子峰的鼻子，愣是气得半天没说出一个字。顿了顿，他才恨铁不成钢地敲了下地面：“ 哎呀，你……你那小舅的性子你不是不知道啊，以后如果真生出来什么事情，我看你是后悔都来不及。” 怎么样，他还能内疚到去跳楼啊？ 袁子峰双手抱胸靠在门框上，讥讽地开口说道：“ 不能吧，当年他都能因为逃避而暂时性地遗忘那段记忆，现在还能因为内疚而放弃越来越好的生活，放弃自己的前途？哼，爷爷，你别总是把他当小孩行不行啊 ？OK？” 哎呀，算了。 哎，袁老爷子摇了摇头，一脸无奈地看着袁子峰：“ 我跟你这孩子完全说不通，你就是不成熟，太不成熟，以后你就懂了。” 袁子峰现在就是听到不成熟这三个字就一肚子火，奈何眼前这个人是打不得骂不得，只能硬生生地咽下这口气。袁老爷子扭头走了，他才砰的一声关上房门，一脚踹在床头上。这天天的都他妈什么破事儿？接下来一周的时间，袁子峰和李琴叔都没有任何的联系。李琴叔自然是下定决心不再打算和袁子峰有任何联系的，袁子峰呢则是拉不下自己的面子去跟李琴叔道歉。当然了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跟李琴叔解释，该怎么跟李琴叔说，毕竟人家李于锦说的是实情。还有一方面，袁子峰心里琢磨的却是左右他要干的事儿都已经被李琴叔知道了，他追李琴叔还有任何的意义吗？纠结和挣扎几乎快把他给逼疯了。本来打算等李琴叔回来就搬出宿舍暂去他那里住的，现在一切的计划全都给搁浅了。 袁子峰在床上翻了个身，闭着双眼，脑子里思绪繁杂的。周春是个不会看眼色的，见他蔫了几天，终于忍不住开口询问道： 哎，你跟你女那啥男朋友吵架了呀，不搬出去住了？ 袁子峰直接反手一个手表扔了出去。 我去，38000的手表，大哥心里烦躁也不要这样对待金钱好不好啊？ 闭嘴。周春撇了撇嘴，立马给自己比了个拉拉链的手势。 他心情这么烦躁，你就甭去打扰他了，不是自找苦吃吗？ 周春一脸深沉的点点头。 哎，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啊，子峰？ 赵西收拾了会儿东西，突然站直了身问道： 今天我生日，想来想去还是请你们吃顿饭吧，特别是你帮我解了这么多的数学题。 袁子峰本来不是很想去，奈何周春在一旁一直催促，说是他不去赵西就不请了。哎，他被烦得实在头疼，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松了口了。赵西请吃饭的地方自然不是什么特别高级的地方，就在学校门口小吃一条街的一家串串香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摊子就摆出来了，整一条街都飘荡着各种味道的香味。有刚刚下课的学生约着三两好友出了校门，说说笑笑地往巷子里走。三人组合显得格外拉风，袁子峰自然吸引了不少小姑娘的注意力，但大多数都被他冷脸给吓回去了。虽然已经是夏天的尾巴了，但坐在店里还是很热的。三人挑了个街边的位置坐下，老板端上来串串香的锅底，香味顿时扑面而来。 哎呀，好香啊！走走走，拿菜去。 周春敲了敲筷子，赵西起身跟周春往里面走，留下袁子峰一个人坐在原地，时不时看一眼自己的手机，看李琴书有没有联系的。这自然是没有的。哎呦，心里这烦躁更甚啊！把手机倒扣在桌面上，袁子峰吐出了一口浊气，正打算起身呢，紧接着久未见过的一抹身影出现在眼前。 在这里， 秦东之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袁子峰皱了皱眉不说话，秦东之正要继续开口，里面赵西拿着一大把串串走了出来。 哎，东之你来了，哎，快坐坐，别客气。 哎，怎么他也来了？ 哎，都是室友嘛，当然要一起请过来。 周春哦了一声，也没再多说。秦东之虽然听到两人聊天的全过程，不过也没发表太多意见。他径直坐下去，从头到尾表现的都挺冷漠的。袁子峰其实对这个人略有一丝好奇，不过倒不至于拿了热脸去贴冷屁股去，两人之间跟陌生人比起来也差不了多少。串串下了锅，秦东之总共没吃几口，从头到尾的表现得异常沉默。作为打圆场的赵西也觉得尴尬，主动开口询问道： 哦，对了，东之，都没怎么看你在学校里住，你是住外面吗？ 嗯。 秦东之点了点头，场子又冷了下来。袁子峰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挺想笑的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嘴角不由自主地弯了一下，没曾想紧接着秦东之突然抬头看他一眼，两人四目相对时又很快错开了视线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，略微有那么一点尴尬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